欢迎到 Format Channel， 我是贝日， 我是杰德。 停，得，录音唔使揿，系我重新录过啫。准备，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贝日， 我是杰德。 今日日期2026年1月5日，我哋例老例嘅过咗年先有嘅年度回顾，即系 好明显系水人嘅，系水一集嘅，纯粹系。 我哋稿剂啊，仲水，即系嗰边期都未录啊！我哋 唔紧要啦，总之 系咁啊，咁啊，总之就系今年又系依然系我知上一年系冇搞嘅，今年我哋再报翻啦吓，因为上年能登啊嘛，咁啊，今年我哋又系将啲年度啲咩排行啊、奖啊乜啊嗰啲大概收集少少嗱，先我知道一定系唔齐嘅，咁啊。但系大概收集啲去然后就去根据个结果去同大家倾下偈啦，即系我都唔好意思话点评啊，真系大佬，系嘛？咁啊，首先第一个惯例噶啦 ，Google 搜寻，好多人收钱去教呢嚿嘢噶，我哋就冇收钱嘅，利益申报咗先啊。 咁因为呢个系纯粹就系咩 ？Google 自己啲电脑记录嚟嘅，所以就唔使教一扫到噶啦。咁讲， 但系今年有啲唔同。就因为往年呢是不同地区各自有一个，你而家见香港的 YouTuber 是没有讲的，应该没有，最初我见不到。原因为什么呢？我现在碌下来，你而家见到我按着 Japan 的嘛，大家现在见到我现在画面的嘛。 嗯。 我打 HO 已经见到了。下面香港不可使用。是不是不可抗力呢？我就真的不知道，定是回去定是和谐什么东西就不知道，所以香港部分不好意思要 skip 了，自己心里面知道，不过大家都知道九成是王福远的了，就 好 了，既然没有资料就跳过了，我们直接去日本那边了。 那么讲了今天急上升的了，这个是叫做什么最多人找的东西，首先就不用说的是继续炒 永 长， 竟然中居高过早高市，不过早高市可能是年底呢没那么多， 始终、就是、 中居搞了大半年， 中居是叫做搞了大半年才稍微完美，才稍微静一点，他在炒的那件事，跟着高远野结果不知道谁，不知道什么事，这件事又 即系佢搞呢个榜都系引诱你去 Google 下啫。 高市早年就唔使讲啦，永野楼就唔使讲啦，就不伦事件炒到好紧要嘅。跟住就系道奇追蓝鸟队，咁就 再 做 无 冷气，咁就做救援投手，最结果就赢咗2-8。跟住 Monty Wells， 哇正 Wells 就闹扑街，只 game 又短又冇嘢玩，收正价8000-9000几就闹扑街。好开心 啊 ！Pokemon 就正常啦， 跟住 二世 玉上啦，跟住国分太一就系又系莫名其妙地突然间停板嘅，冇讲发生咩事，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到而家都系，结果搞到成个 电视 散咗 啊！咁啊，富士电视就好明显系中国政府嗰单嘢啦， 仲未炒完噶， 就算啦。 嗱，跟住万博方面就唔使讲啦，因为旧年基本上万博年嘅，成万博我都唔知讲几多话噶啦，万博就 残贴 cancel 计啊！即系呢啲就系啲日本土嘅嘢啦，咁啊唔 咁 咩 布偶啊乜介位啊歌词就唔讲啦呢啲嘢。好啦，影画方面唔使讲嘅，鬼灭无限城，哇黐引线嘅，跟住国宝又系唔使讲嘅，因为其实都系好睇嘅套戏系。嗱，同埋 秒速做乜无啦啦咁捻多人做台风？ 好似系电视上嘛，好似系。 哦。 跟住就系、是、反而咧电锯人排第六就有少少意外啦，而更意外就系咧、都爆出口第七 啊， 一套低成本到我吐槽嘅就系咩？挑喺入喺唔知边个地区搭个景，跟住搵几个演员咁拍咗去啦，跟住套戏收咁多亿，收成百亿， 嗯， 即系只能够话咩？都一锯难算极致嘅呢啲系 啊，咁啊其他就自己睇啦， 跟住其他唔使睇啦，跟嗱动画方面要讲啦。塔科皮嘅原罪第一名，估唔到咁高嘅。 嗯， 跟住就系跟住 GQX 啦。话 题就肯定系话题作嚟噶啦，大佬。 佢就跟住咧，GQX 咧就系都系话题作嚟嘅，又系个个礼拜都系追嘅。去到咗咩？一上一动画一播嘅时候，大家话快睇，唔好唔系俾人剧透啦。跟住 不过我觉得 GQX 个排名比较低，应该系有关佢个名会个 keyword 会分散咗好多。你可能会就咁叫 GQX。亦都可能会跟抌 GKX， 跟抌可能是英文的跟抌，亦都可能是间弹幕，即是你会有不同的分散了，但是 出鱼飘嗰个特得呢个名嘅啫嘛，无论系漫画动画都呢个名啊嘛。 跟住一版，跟住版本日常咧就系雷声大雨点少，冇仲冇声气。 咁呢度讲系讲，梗系讲紧雷声大嘅部分嚟噶啦。 而比较而咧最意外就咩咧？排第九名嘅恶业转恶业大小姐转生大叔。 大佬你讲几多次啊？梗系有人手啦。 佢派第九名嘅大佬系一套当时冇人留意嘅，竟然去到第九名嘅，算好嘢啦！上山道郎即系叫做咩？五十岁大叔画一套漫画，竟然爆红咗。 啊！我依然保持呢个地球运动嗰个黐，即系呢个名字真系好难读啊！就系一个黐字，你真系揾死人。你唔讲，你唔加副标题，真系冇人揾到佢个名字。总之，这个作品如果你未睇嘅，依然系推荐各位睇啦。 跟住游戏方面 ，Mountain Wilds 被闹扑街嘅。即系 Pokemon Legend 二 A 唔使讲啦，跟住 意外都系俾人闹扑街扑街噶。 Silvers， 跟住反而 Silent Hill F 第四啫， 佢冇岩上啊嘛，都系前边嗰啲Pokemon 都有人屌噶，都系因为形式唔同咗啊嘛。第五名嗰套几多意外地几多人玩，因为个时间出得好咧，大家攞嚟杀时间。 而去到而咧 ，Elden Ring 嘅黑夜君临咧就排第六。有翻而 Mario Kart 排到第九， 第七名嗰只星塔类人咧，有少少雷声大雨点少，啱啱出嗰阵时好红，但系后边最少我 Comiki 又唔见，街又唔见，同人字都唔多见，好似有啲雷声大雨点少啊，咁啊唔知佢啦吓。 我炒叫佢炒唔出话题啦。 咁啊好啦，咁 大致上差唔多啦。咁你嗰啲咩比较 ？Google Pay 嘅系啦，咁啊轮到 Google Pay 嘅排名啦，咁啊。这个是全球排名来的，隔离这边才是日本排名，不过基本上没有分别的，因为第一名都是 Pokemon。 不意外啊，完全不意外啊。Pokemon 不 哇这只赚人到笑啊，屌那声。哇啲人是开包开到黐筋的，因为这只是真的将这只 Trading Card Game 搬上去，但它又不是原本搬上去。即是系统啊，嗰啲嘢都系Trading Card Game 嗰边过嚟嘅，唔似之前嗰啲阉割版。但系呢嚿嘢佢又有自己系统，最紧要系你现实开包要俾钱，呢度入边可以唔使钱。当然啦，以唔使钱嗰嚿嘢你系唔够玩嘅，用呢个方法去吸引你啦。大家知道 Trading Card Game 系个坑嚟啊嘛，所以赚到笑啊。咁其他就唔讲啊。总之就系全球同日本都系呢只最捻赚，厉害，厉够害真系，不过都系正常。Pokemon 卡本身都好红噶，咁我日本嗰阵时都见到好多，咁啊，好跟住就系 Figure 大奖， 第一名 系 Life 嘅， 唔系呢个第一名啊，系讲紧你，即系我睇下有冇缩细少，话永缩唔细，碌拉唔到过去，妖佢个设计得我设计得唔好，要喺呢度碌，即系点讲啊？你笃啊，我笃埋入去俾你睇。啊！佢冇写后边，后边都系一辣都系 Hollow Life 嘅，基本上今年系佢哋杀鸠晒。呢个细个嘅，果然很少啊。我知个 figure 好少啊，满满乱嚟，满啲斧头满乱嚟啊。即系今年见到都系好卵贵啲胶。即虽然我呢度唔关呢度事啦，我去铺头见到，我话屌啦，升呢啲贵喺度咧，有冇应该有写定价几多？ 我就见到今年嘅 Robot Figure 最红咧就系红色红高达 GKS 嘅布。 即年纪大了，唔想再买 Figure， 冇订货。 我都系。 跟住就 唔系我唔买 Figure 嘅，唔关事。 呢本漫画好厉害，今年二十周年，咁啊作品本身承认冇睇嘅，但系几有趣，真系几有趣。因为呢个奖本来就系唔系揾啲大红大紫嘅，而系 咁讲嘅。颁呢奖咧，从来都系有咩啊？一啲你唔识嘅，但系呢个漫画系值得去睇，咁去颁俾奖俾佢。即系当年我做 呢个奖啦， 系咯。即系讲真啦，如果同漫画红嘅，即系嚟话系今年再嘅，使鬼颁奖俾佢咩？你自然会捧住话，但系呢就系咩？啲小说出版社或者系啲唔系好多人知道嘅漫画，但系啲编辑啊，啲书店工作人员觉得，咦，佢漫画好睇、啊，跟住就选出嚟，咁希望大家分享，叫做定咗啲怀才不遇嘅漫画家得到佢应该有嘅承认。 咁我啲好厉害系嘅奖都系咁样噶啦，就 系 业界相关嘅人士去选出来，所以同大众系会几唔同嘅。 好蛇嘅，我觉得系。 呢套作品本身啊，我真系睇介绍嘅啫，我自己冇睇嘅，我承认翻先啊。咁啊，佢系讲喺中古书店做嘢嘅人嘅日常，就唔系净系佢嗰啲睇书啊嗰啲嘢，就讲佢啲入货啊，即系要处理书本啊嗰啲比较佢哋核心啲嘅业务咯，唔系大家一般人嘅想象咁。几有啲真实系嘅写实嘅嘢咧，系几有意思嘅。老实讲，我觉得几值得睇嘅。睇下，虽然而家出完做翻原厂之后，可能比较难揾啲。我睇下会唔会有书入口咯。因为好似未有中文版嘅。咁不过呢边买日本版咯，即系咁啊，有值得去睇下。少女边嗰边咧就算啦。 不过依好难揾嘅，通常都系冇中文版嘅。 可能佢攞完奖有人睇之后可能会有嘅，佢各穿出㗎嘛，因为应该都唔难嘅，有呼声就得㗎啦。跟住轮到新史行列啦。不过就呢、yes, 首先就係 Pornhub， 我连名都唔夠膽写上去上面，真係驚俾人限流。咁 list 等啦等等係啦。今年依然係即係啲上位嗰啲都系嗰扎啦，即系唔读出嚟啦，自己睇啦，即系咁啊。比较特别嘅就系呢、這个魏良呢度鬼佬世界所有都叫做魏良，即系都系咁样叫嘅，即系佢唔管你性转啊，纯粹变装啊，定系纯粹生得个样似女仔啊，嗰啲都好啦，佢全部都系。全部都是叫做魏良的急上升中。 我哋呢啲嘢我哋好真好严格嘅。魏良魏良话魏良。变成 性转 话 性转，女装话女装话女装。 我哋呢啲嘢我哋 好 严格。 扶他好 似系 另外 一样 嘅。扶他佢另外计嘅。方盒入面都系另外计嘅。不过方盒应该除咗动漫方面应该几难有真扶他了。即系双节双头龙还双头龙啊。即系，其他都系差唔多啦吓。 冇温，当听咗先算啦。冇为争呢啲嘢嘅。 反正我又唔会睇，即系我真系纯粹俾嘅。 咁我讲咪咁讲啲，我哋会熟啦，就 D S I 啦，因为呢啲比较好讲啲嘅。 即系吓，咁啊， 好啦， 啲 O C 咧就 啲性癖嗱，呢啲就我哋熟悉嘅嘢啦。首先讲男性向先啦，佢投票嘅性癖 唔系好熟噶咋。有边个可以话我听呢个分类到底系乜鸠嚟噶？ 首先，你佢咧做咩投票？国民喜好咩？ 我又 打呃阿你拉尼克咧？ 我完全睇唔明啦。费事一出唔到街画面，而啱啱已经见到啊，闪不闪应该唔使死嘅，但系我完全睇唔明。其他都睇得明嘅，即系嗰啲感觉遮断啊、常识改变啊， 我唔明咩啊？常识改变我知系乜嘢。忧郁系我都知系乜嘢，咁闷妻 OK 啦，呢个就 OK 啦，跟住乳房膨胀 OK 啦，感官遮蔽近排好流行嘅，即系有个咩冻住跌咗去嗰女骑士，嗰女冇烟加加行嗰啲咧， 几年啊呢个人家排泄都系啦， 跟住暗恋被抢先 ，BSS 咧就系黑鬼去搞其实都系 NTR 嘅一种变种嚟嘅。隔篱嗰个就系，应该我估应该原文就系 NTR 嚟嘅。 真系嘛？即系跟住就龟油痴唔使讲啦，人民都唔使讲啦，呢啲大家知系咩噶啦。 即系佢原本就仲有个咩，但系都几耐之前啊。咁日本嗰边男兽 NTR 呢个 Love I Guess 神爱 Love Love 啊。呢个系中文版互害咗佢嘅，虽然佢都系叫做 Beta 啦，咁中文方面，你呢个中文应该大部分都系台湾嗰边，同我哋香港唔太关系嘅，因为佢个繁体中文站嗰边啊，咁佢哋中意 ASMR 咯，咁全球分布 ASMR 性转捉手雷博啲口味，不过呢个难讲啲，因为始终 DSI 佢始终都系做日本生意，即系方面学生中意咩落啲。ASMR 落嚟，咩落嚟啦？ 佢而家因为又因为和谐呢个字呢、這个校友果啊，即系我哋叫嘅，因为佢哋呢个字 知道所谓即系以前中国和谐俾人变咗禁词，就变咗河蟹，跟住河蟹都俾人禁咗，就叫海鲜。咁我而家台湾呢边就系萝莉唔叫得，咁叫洛莉。咁洛莉都唔叫得啦，而家都可以就直接就叫牛，叫翻咗牛油果，即系跟我哋嘅翻译。就是这些 的 嘛。 咁佢就先啦，作职各类职业中意口味，学生方面落嚟第一 ，SML2 纯爱三，经营者 ATR1 淫声22女仆三，医疗从事者人爱良，战斗厨男性兽，教育从业者一纯爱二落嚟三恩恩爱爱。 哦、其实我好惊你会出现一啲唔出得街嘅关键字，还好还好冇事。 咁顺便讲埋啦，有月，跟住其实佢上面嗰啲系有月女，啊有月女向嘅，啲月女向我顺便讲下啦。一模仿娇喘，二亲哥哥敬语，双向暗恋，人爱按摩溺爱，趴背后体位。 嗯。 分类方面，日本方面就恩爱好兴嘅男性兽 NTR 男，跟住。国际方面，学生 ASMR 因爱，咦，因爱好受欢迎喎，喺女性向方面， 纯爱啊嘛，即系我唔好再读落去啦，我惊，我真系惊出事啊！即系先讲下呢个月女向系指 TL， 即系男女去做啊，右边嗰个先系我哋一般叫女性向，即系 BL。 我放心，我一定会讲嘅。男性方女性BL 嗰边 ，cut fox 世 kick fox 世界观系咩嚟咧？唔明，真系唔明。跟住 我唔系好敢读开咯，我惊出咗啲。 跟住， 唔 系咁呢啲出到嘅结肠刺激，我唔明啦，至少啊，受方主导，明白嘅，呢个我知咩？ 咁咪真系行后门咯，一样意思。不过佢系一种另一个中玩后门嘅一种玩法啦。你咁样理解啦？ 受方主导，喂，受系咩？被动噶嘛？受方主导系咩玩法咧？强 气受咯，即系。 哦， 系 强势强势改变唔使讲啦，雌性哥哥即系同雌咩雌雌性小鬼一样啦，人爱按摩。 即系佢嗰种系一种好点讲咧，好凉的男性咯，你咁样理解，但系佢唔系正太嗰种赤裸嗰种咯，咁样咯。 不过发现咗嗱，跟住各职方面又发现咗啲管理职同埋比较重口味嘅，啲管理职做管理职嘅啲妇女， 禁佢全年龄咯，我好惊出事。 跟住开全年龄，睇全年龄啦，最后先我摆全年龄啦，最后嘅。因为嗰啲特别特别过瘾嗰啲嘢， 全年龄又真系 AMSL 嘅天下啦！你话呢个崔尔呢个座面都系啲都系陪睡， 系啊，因 为 其 实 ASMR 座面咧系几受欢迎噶，甚至好多官方最大手咧都借手出噶，即系例如话系之前我讲过啦。光明出咗 肥腿 雷 莎 SML 咯， 我净系记得肥腿啦，已经 系肥腿咯，肥腿嘅 SML 系咯，好受欢迎。跟住咩热刺忧郁系吹耳朵啊，亲吻啊，助眠咁样，全部都系啲 都系嚟噶，其实只系佢下边嘅一个细分类嚟噶咋。 即系讲咪啲讲啲嘢妖 啊，然后补翻个啱啱睇。我睇咗第二个包晒，所以碌个第二个去包晒俾报翻俾大家。虽然我谂大家要睇，应该睇到嘅，就系呢个啱啱讲 point up 嗰阵时嗰个排名。你真系咁懒嘅，就揿暂停睇啦，唔读出嚟啦。即系英文更加危险啊！话你听，中粤语还好少少嘅。好啦，跟住就正经少少噶啦。金摇杆奖，因为个官方真系 好正经嘅，而且嗰啲我有兴趣嗰啲金摇杆奖。 咁啊，因为官方嗰啲页面好混乱，我去搵咗嗰啲整理网站出嚟啦。咁呢度。 读个奖读啦，反正唔好好多啫，读个奖读，起码佢唔系嗰啲 唔系好想读，悭翻啲时间咯，我哋最有嘢值得讲啊，你先讲啦，悭翻啲时间。 都 系 33 年度 啦，年 度最佳33，基本上晒鸠晒噶啦，佢好似晒咗7定8个，咁啊，羊蹄战鬼勉勉强强攞翻个 console game， 叫做执翻身材咯，叫做即系佢其实老实， 跟住 制作就好嘅，但系佢要攞年度游戏，我都真系窄咗啲咯。出咗嚟之后个结果， 跟住空洞骑士都攞过奖嘅 PC 游戏最佳， PC 游戏同独立游戏咯，咁一 咁最系啦，跟住最佳多人游戏 P， 最佳 TLC 就 P 方言最高。重制版上古卷轴系最佳重制，吓重制咗啦。 系啊，佢最近又出完之后，佢出咗又多咗一扎模啊，等紧喺 T 啦度跌翻到。 至于基本上都有排，我谂起码都仲有两三年攞嘅，就是、最佳游戏预告 GTA 六。 最期待游戏，慢慢期待啊。 仲有几？仲可以攞几年咧？ 十年八九。 最佳牛客眼睇就应该系因为今年冇咩出，然后佢哋唔中意 Speed 2，所以就俾九九五零 X 三 D。我好认真讲啊，九九五零 X 三 D 并不是一个好嘅游戏嘅 CPU 嚟嘅。我之前有讲过喺有。PC 个误解专题嗰、那个嗰度、那個、我有解释过点解佢唔系一个最好嘅，即系九八零零 X 三 D 先系或者系后边会出嘅九九几多零啊，我唔记得咗啦，即系嗰个先系嘅呢个因为有部分游戏个调度嘅问题系嘛，好啦，咁然后 TGA 大奖咁啊，都系嗰啲 猪肉奖， 又系佢， 好有咩猪肉奖， 都系三十三蚊远征队啦吓，咁啊，即系。争议就争议完噶啦，大家都理解嘅，就系佢今年出得好彩咯。就系、如果比咗上年出，佢真系唔使攞噶啦。 我今年冇乜奖攞嘛，嘥气啦，又去，唉。持续发展游戏， 而且 TGA 系始终系比较偏向咧呢、這个呢啲咁嘅大作嗰个风格嘅多，所以你会排除咗好多作品，你剩翻嘅唔多，小岛要同佢争，但系你又系佢小岛仲要输蚀多样嘢，佢系正反。都几多各自有啲人嘅，咁但系三十三影展都系冇呢个方面嘅问题啊嘛，咁系嘛，持续发展游戏呢、這个求下你唔好再出 DLC 啊，即 系但系又但系讲真就系呢个游戏我咧真系好嘢，佢真系一路 keep 住一路又更新嘢出，嗰下 啊由非常之差，俾人屌揾到开花，然后挽回声誉，跟住得啦够噶啦，你已经足够地去证明你系得噶啦，跟住不断咁继续出唔使钱嘅 DLC， 系大佢唔系少少更新，系大型更新嚟噶、所以呢啲基本上都系揾我讲啦 game， 其他剩翻嗰啲就你唔系俾 F 14啊大佬，即系佢前个排俾人屌嗰啲。即系下面嗰啲全部唔系冇人玩，但系有俾有人屌，亦都有人咩？但系《No Man's Sky》我真系冇见人屌，大家都系喂大佬你冇再出啦，即系唔系话乜嘢啊？即系心痛佢冇收咗钱，然后不断咁俾免费 DLC， 一系你收钱啦，唉，大家冇咁烦啦，系去到咁嘅地步噶啦，已经系啊，再加现在呢啲啊，又系佢噶啦，手游赛马娘有人啦，诶，赛马娘。点解阿马良咁耐出咗咁耐？因为佢今年啱啱出呢个国际版，即系英文版啦， 鬼佬版啦， 系多咗好卵多啲鬼佬落坑，而且佢哋落坑起嚟咧，系都几大镬下噶，即系啊。不过要承认翻啦，其实有少少睇轻咗马良喺日本嘅人气，其实都几多下嘅。不过就求留翻讲俾佢再讲啦，你讲翻翻呢边啦，系啲鬼佬系突然间发现有咁嘅嘢。然后我记得个 tweet 好得意噶，某个马嘅马主就话，就影咗张相咁啊，放上 Twitter 啦，跟住有几百个人 like 佢啦。佢话：诶，点解呢个 Twitter 入边咁 Q 多 bot 嘅？成扎呢个动漫头像嘅 bot 喺度点赞嗰嚿嘢，我就唔系好信有咁多人呢啲咁嘅喺动漫嘅人会中意我嚿嘢啦，应该都系 bot 嚟噶。跟住下边啲人就话：听呢个世界就叫做马良嘅物体。然后佢呢一刻就已经入咗坑马良，然后仲系好非常之沉迷嗰只，即系几，所以佢攞就睇你点睇。如果你讲游戏方面咧，我都系依然嗰句，佢唔系一只好嘅游戏嚟嘅。但系如果你讲成旧嘢造成热潮啊嗰样嘢咧，我觉得合理嘅。由佢鬼佬世界呢、这个 TGA 系鬼佬世界方面嘅试点嚟噶嘛。咁你想明潮啊嗰啲就说够数啦，粒粒好啦你。原神嘅俾你两个次嗰啲 咩啊？明朝唔差噶都，反正我对，反正我啲新思向嚟讲呢啲 O K 啦，冇问题。 咁啊，最佳音乐游戏唔好听，所以唔知吓。不过就音效 算啦，比较肥。 天地风云， 但系嗰个嘢玩啦，唔玩版就。 哦，咁呢啲呢类唱 game 个音效系好仔细，好咩啊？系因为佢要还原翻个声，令你可以听声去做对战啊嗰啲嘢，系真系听可以听声去听到出嚟，甚至系听脚步声踩到唔同嘢嘅声音，然后去分辨到底佢踩紧嘅嗰阵时系泥地啊，系水泥地啊，系草地啊嗰啲嘢系做得到噶，所以佢音效方面系好抌本嘅，因为佢有咁嘅需要。所以佢攞都合理嘅，所以只 game 本身咧如何咧就唔好提了啊咁啦。最佳改编应该系指佢个电视改编，起死回生啊大佬，呢个改编我觉得 OK 嘅，即系另外一个都 OK 嘅，但系唔够佢由 你知道化腐朽为神奇的程度嘛。即个落差大，所以俾佢应该，我个人觉得啦吓，最佳叙事，哦呢个就真呢个实至名归，真系佢个故事真系得坚得，即系虽然我只系睇个桥啦，唔系睇仔细咁睇啦，但系个条桥佢个反转再反转再反转，应该最少有三次反转，如果冇做错的话，系真系掂嘅，即系唔系为反而反嘅，即系嗰个反转个为反而为反转啦，冇扭桥扭烂。而真係好，而根据某啲玩开美术嘅人讲，係佢哋係估得到嘅，即係佢又有足够线索俾你嘅，不过我呢啲唔熟嘅啲就睇唔到啦咁样啦。嘅所以呢个係实至名归呀，呢个你讲下游戏呢个就我呢个係 social 嚟嗰边，即係 SNS 上面即係搞嘢嗰啲呀，我唔係好熟呀，因为呢个应该係鬼佬方面嘅世界呢，這个先係社群游戏。咁啊《白日之门》佢话系咯，因为大鬼佬世界我唔 系 好想飘到飘到可达哈拉啊 ，ALC 呢个多人游戏实至名归又系，即系佢系值得攞奖嘅呢个就系咁当然啦，鬼佬世界噶啦，呢个就我哋上次有讲过啦，呢个真系屌捻到开花，你都算独立游戏，即系你的确唔系三 A 大作，但系呢个世界唔系。非三 A 大作就叫独立游戏 啊！即系我成日都讲，你如果咁都叫独立游戏嘅话 ，Capcom 算独立游戏啊？屌，快啲玩啦！ 下边任何一只我都觉得有都可以俾如果仲唔系俾最下边嗰两只咧，就纯粹因为佢太大，所以都将佢哋踢咗出去，系咁多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你下边嗰落选嗰五只先系比较合适嘅咯。呢个系资格问题，唔系水准嘅问题。而且就算讲水准，我都觉得Hades 同埋空洞骑士有可系绝对可以夺佢辉嘅，不过都系嗰句，TGA 系中意啲大作嘅，就算系独立游戏都中意大作呢样好，点讲啊，好矛盾嘅，即系呢个本来系俾嗰啲，本来系攞嚟排除空洞骑士呢啲咁嘅已经出过游戏嘅作品嘅，但系而家佢呢次又俾埋翻新，因为佢个工作室系新开嘅，不过佢话系就系啦吓，即系。我都系觉得佢唔应该要攞独立游戏奖嘅，咁啊 ，VR 游戏有已经算系咁噶啦。呢只个 VR 做得几好，但系只 game 就算啦。但系而家你讲 VR 有已经系咁噶啦。 都嗰句啦 ，VR 系 从来都系咁样 出嚟嘅。 你想好美丽，现实发现咗系冇咁需要嘅，即系大家系唔需要样嘢嘅。 这个年度内容创作好似鹦鹉女落选，即是荷罗拉那个啊，落选是有啲人吵过嘅，不过就喂大佬之前都俾咗只兔啦，即今年你又去这个就嚟变咗荷罗拉奖㗎啦，係会有咁样係有影响㗎，因为之前俾过，所以佢会倾向俾其他人，会有咁嘅影响㗎，所以冇咩好吊㗎，老实讲。动作游戏咁终于俾空洞骑士啦，即係畢竟三十三面正对理论上算是 RPG 嚟嘅，咁啊，最唔佢咪就死亡恶传咯，佢系动作游戏嚟噶，但系呢度 即系有即系嗰个人，即系永远打永远记得喺 TGA 里边少咗个苦笑表情咯。 RPG 就呢个又调翻转，亦都系冇乜悬念噶咯。你睇其他入围嘅都冇得争啦，大佬。唔通望紧咩？我认证一句， 咪玩啦。 理论上，因为如果我系俾呢个奖，我个评审标准一定系要佢，唔系佢属于 WoW 系入围条件啫。但系评审标准一定系佢 WoW 都好唔好。如果系咁讲，其他四只系冇得比，真系冇得比。咁啊，格斗游戏咁啊，街霸唔系今年嘅咩？哦，唔系好似 街霸出好耐啦，街霸佢系一路 keep 住有出新嘢，其实好旧年前啲事啦。 我睇我觉得《卧龙传说》嗰只街霸咧，哦系喎，今个上年。 卧龙传说我净记得佢咩？斯朗打斯朗踢足球。嗰啲咁奇呢 个动作表现游戏，我真系唔知佢个标准系乜嘢啦，即系定系所谓嘅打击感啊，即系嗰啲打落去嗰个感觉啊，呢类嘢我见佢入围应该都系啦，咁。还好啦，吓，即系无障碍创新呢、這个我之前讲过啦。简单讲就系俾啲残障人士方便嘅，咁都我冇唔清楚佢个呢方面嘅嘢。咁啊 ，Atom 五嘅指南呢啲都正常啦，呢啲都系啲好 好，我话佢好 work 又唔系好啱，但系佢哋都系呢方面比较着重嘅游戏嚟噶啦。咁第一名嘅，即系最佳家庭游戏。呢次仲唔俾老任嘅话，真系反你台喺度，老实实系啊。 唉， 哇！虽然啦，其实我觉得《星影奇境》系可以做嘅，不过可能就系佢可能会令到家庭不和啦。即系， 哇！ 策略无疑咁中。翻个战略版，我觉得呢个重制嚟噶，咁不过唔紧要，佢重佢之前改咗规则话重制都入位啊嘛。 Squares 重制唔知几多游戏， 嗯啊，竞速游戏俾咗 Marquee， 老实讲，马车玩竞速游戏，理论上佢系竞速游戏，但系又同所谓嘅竞速游戏有少少，不过算啦， 佢系竞速游戏，赛车游戏，赛车游戏竞速嘅。只不过系多咗叫做咩整蛊整鸠人哋嘅方法啫嘛， 佢系整蛊人游戏咯， 系竞速噶，其实不过呢个先系冇错嘅。 啊 ，e-sport 就系嗰啲电竞嘅相关嘅嘢啦。佢俾一间关于唔熟咁啊，佢话系就系咯。啊，电竞选手，放心 ，figure 上咗美人图，所以唔会有啦，唔使望啦。诶，呢个电竞战队都一样咯。都是不熟就不讲了， 最这个也不用讲了，最佳期待本身他有一排期待， 他一日未出一日都会霸榜的，他已经连续应该是第二定第三年了， 不有排霸放心吧，你不傻在网上等吗， 玩家之星，今次被之前本来是是空洞骑士和明朝争紧的，元神就今年没有发力，所以应该是集中了下去明朝那边，咁最终系明朝赢咗，人数展览冇得讲嘅。 嗯， 但系应该系五波嘅，我嘅印象中，我睇嗰阵时系啦，最少。咁好啦，今年 DJ 都系咁样着奖啦，咁啊还好嘅。咁啊，跟住点解要咁头先讲就系 Steam 奖要最后，不过佢剧透咗嗰个名单喺边。好啦，呢个 Steam 就真系现周周奖啦，系靠钱嘅，即系你 game 好卖就攞噶啦。 投票嘅都系玩家投票嘅，不过不过你就空洞骑士都系佢噶啦，调翻转讲，喂人哋冧 sofa 喎，搞到你卖到冧 sofa 喎，可以有边只做得到？呢个你眼见就所有嘢都做唔到，系嘛？然后连到 VR 游戏佢就呢只唔熟，呢只唔识啦，呢只就系嘛？多数都唔识啦。 甜蜜嘅负担， 其实真系持续游戏奖，即使 online game 奖，其实基本上就系。不过呢个甜蜜负担点解 No Man's Sky 攞唔到呢？因为佢唔系负担嚟，你冇俾钱嘅。 系啦，跟住 Steam 只奖就哈迪斯二唔使讲啦。跟住所谓 即系基本上就系细体量适合喺 Steam 只上边玩，其实系半个独立游戏奖嚟噶啦。因为你只要系嗰啲 2D 唔太食资源嘅，可以玩好耐嗰啲，然后又适合你揸相机，然后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一轮，即系唔会好一沉要好耐都唔。都是不适合 Steam 玩的游戏来的嘛，那他里面揀了一些很正常的。 跟着就是什么、合家欢奖啦，即是一直玩了 Pit 啦，最佳是个风格。 合家欢的，总之就 是大家一起玩的啦，不是一个不是独立玩的啦，这样啦。 跟着最佳是个风格就是 Sunhill F， 不用说了，这个就。我讲了好多次啦，呢个奖呢只游戏。 这类日式的恐惧基本上走出来就杀其他啦。只要有合适嘅，又呢个创新啱啱讲过啦，咁啊， 跟住难到发癫嘅奖，空洞骑士， 唔使望啦吓，即系因为 Elden Ring 嗰边个难度主要系 match 嘅问题，你 match 个垃圾队友嘅话咧，你个难度就会 N 级上升，你 match 咗个神队友嘅话咧，你就可以躺住过，即系呢个就唔关游戏本身事嘅，不如系游戏本身设计搞成咁嘅判啦。所以呢个系应该俾空洞骑士嘅。 最佳原声带唔使讲嘅音乐嘅嘢就， 梗系 TGA 都系俾佢啦吓。 嗯，最佳拍摄出游戏剧情奖咁就 超级英雄排演中心唔识唔好意思啦，唔熟佢故事点讲乜嘢。 跟住最佳戏游戏 RV The Red， 我唔到了吗？算啦，对我嚟讲，所谓最佳戏游戏系从来都系一只嘅，就系动心。 但系我会俾呢只，清洁模拟器啊，我哋之前有睇过吓，即系 Power Simulator 二 啊，嗰下真系好捻舒压噶嘛，最紧要系啲麻烦嘢唔使我哋做啊嘛，舒压嗰下有份你做啊嘛， 你唔使你系使有车之后执尾嗰啲唔使做啊， 系啊，即系咁 几 OK 啦， 先啦，都 OK 嘅咁啊，我睇下先，我唔到佢先，咁啊，仲有个茶余饭后啊，但系我搵紧点样俾大家睇，因为我系攞图 cap 图嘅，我系等等啊，应该咁样可以睇到，啊，记得你见唔见到？未见到。现在见到了。 见到 了。新这个是这个某个应该算是盗版网站的漫画网站来的。是他的连接的。但他不只是漫画的。那他这个你当是中国那边的了。 嗯。 第一名是 3D, 第二很正常，第二名是 NTR, 第三 就开大车都知 OK 的。第 一名啦。 第三就炸牛油果。OK 嘅都，跟全彩。 我哋叫落嚟应该冇问题嘅，咁啊，即系咧，然后下边啲人个评论，我先特登攞出嚟讲，成日讲啲巨语党啊，叫啊叫得好大声啊，因为呢个系数据嚟嘅，应该都系、应该都系数据啊。原来你哋冇人噶，巨语喺度第二十八名， 咪呢句分散咗啊！你记住，巨语本身好多嘢系唔需要特登摆开。其实我可以数有一大堆嘢包巨鱼，但罗尼本身系一个独立，罗尼系可以一个独立噶嘛啊？咁另一样嘢 嘅，咁你咁讲嘅话，蓝党都系罗尼啦。 蓝党咪好就要玩蓝党啦，你玩元神啦，跟住你 元神就一般般啦。 基本上全部都 是巨魚 啦。 元神可以系基佬嚟嘅，大佬唔好忘记。咁啊，但不过嗱，呢个咧就要解释翻，因为咧其实中国系特别中意罗，即系啱啱我就入边系 DLC 定边度嗰个地图都见过啦。我揾翻啊，好似识咗，即系嗰个地图都有啦。中国系最多系罗尼啊嘛，冇记错啊，系佢哋系中意呢啲嘢多啲嘅，咁啊，唔系正太就系罗尼，系真系咁样嘅。然后班巨党咪喺度，佢入边讲个例子就有啲小仙女，即系你当系啲唔可以叫女权，佢叫佢哋女权系真系侮辱咗啲搞女权嘅人，即系。总之就你自己估估啦，小仙女应该观众就喺网上就好大声，但实际上冇几多个嘅啫，其实咁啊，即系少少梗去收个尾啦，即系咁样啦，好啦，咁啊，咁样就水咗集啊，即系 好啦，够水咗集啦。咁至于你嘅主嘢你执水执几耐啊？ 因为好捻麻烦，我到呢、这个出嗰阵时候，我话你听有啲咩麻烦我。俾住图大家睇，你就知道要有咩麻烦。原本我以为纯粹就系、是、哦，侧边边啲要出，边啲出街，边啲唔使出街，又或者可能要调一调个顺序，最多系咁样。虽然我应该唔调个顺序，最惨系好捻多露点。 集点上先讲啦，有句。 好啦，咁啊， 咁今个礼拜俾上一集啦。好，咁就下一集就睇下你嘅发挥啦，继续系。 睇我系，如果做一次嘅话咧，就 commit 期会出先；做唔切嘅话，就呢个水咗先，咁下一期先出 commit 期咯。 唔要 ，OK， 咁下一集再见，拜 拜， 揿掣。